你有冇试过上网台揾节目？有冇发觉同一类嘅节目有好多唔同嘅质素 ？My Radio 为你提供一星期七晚节目时间表，唔同嘅节目，由本地政治到香港风情，乜都有。你唔使再嘥时间去听其他废话。My Radio 帮你用最少嘅月费得到高质素嘅节目。上 My Radio 网站，可拣直播，亦可拣重温。再按 Enter 就咁簡單。 MyRadio 在互聯網當中為你製作最精彩的網台節目，你可以根據你的興趣選擇你喜歡的節目，選 Facebook 直播、 YouTube 或者 Livestream。 記住 MyRadio 的節目是有最精闢的 insight 和有娛樂性的節目，所以給節目月費是絕對值得的。 想跟大家見面，首先要申報一下，我就十月就要去一個行程，就去歐洲 兩個月籌備啊。 怎知兩個月很久的了，只是訂那些去的地方，因為我聽了阿滿叔的告戒，所有這些博物館一定是事先訂飛，千祈不要臨場想著走去 排隊 排隊， 因為你時間 坐底都排你兩三個小時， 真的排兩三個小時，不要搞這些 事。我事先要申報的原因就是，因為我當我去旅行的時候就部分的節目就會停的，所以大家就要諒解一下。我要講講行程是怎樣。第一站落機就香港落蘇黎世，蘇黎世呢 一個禮拜一天一班 一班， 一日一班， 咁證明一樣嘢，就其實好多人都係去瑞士咯，香港啊， 轉機， 轉機嚇。咁就蘇黎世咧，其實一個如果喺文化角度嚟講咧，個相當之值得去嘅地方嚟嘅。 梗係啦，因為咧，你睇下一個世界最強嘅國家，一個最重要嘅城市，蘇黎世係最重要，最中意發明，最中意發明，最代表啊，所以就睇蘇黎世。 這個要這麼說，即是他在金融方面當然很重要啦， 那當然重要啦， 全世界知道的， 全世界的黑錢都擺在那裡 香港都不忘多樣的，但是呢如果在文化角度，事實上也是一個相當值得去看的地方。其一呢，就愛因斯坦那裡是讀大學啦， 讀大學，有一個名勝景點來的， 是啊， 他讀過大學啊。 咁我哋嗰陣時候呢就係陳志雲博士呢亦都去朝聖嘅，就去佢即係嗰個大學嗰度啦。咁但係如果你純文化嚟講，你嗰個相當之即係一個歐洲嘅重鎮。我自己唔認識得太多，咁但係起碼有一樣我知，就係呢個歐洲喺二十世紀初嘅達達主義嘅興起嘅地方嚟嘅。咁咧就達達主義，如果你唔知係咩，你好簡單啫，就係喺周星馳之前嘅無厘頭，比周星馳嘅無厘頭更加無厘頭。咁但係咧，即係嗰個發源嘅地方咧，其實就唔係咩好特別嘅，係一間咖啡室同埋一個所謂 cabaret 啊。如果我冇記錯，一個 cabaret Voltaire 惡爾泰呢個酒吧之類啲咩啦。 有仲喺度㗎， 仲喺度㗎， 仲有餐廳用 Voltaire 個字㗎， 係咩？ 啊，仲有 㗎。嗱，咁其實你可以去一去嗰個電腦嘅版面度啦。呢個咧其實就我最想去嘅地方嚟嘅。 Odeon。 咁喺歐洲其實就好多好著名嘅咖啡室嘅， 喺倫敦戲院都叫 Odeon 喎。 係啊，有唔係咁你唔知佢係喺不同嘅地方，可能台灣都有添啦，我啱啱睇過。嗱就原來咧，我睇呢個網站嘅時候咧，佢又介紹咗我，原來有人專寫一本書啊，係講歐洲嘅文化咖啡室啊。就一本書講，即係所有喺歐洲嘅文化。咁嗱， 中文有好多本啦。 咁你朝聖嘅時候咧，你就以前阿沙達喺邊度，即係巴黎邊個咖啡室寫呢個存在與虛無係嘛嚇？咁海明威又去過邊間咖啡室？咁瑞士呢度勁啦，呢間咧就原來咧當年咧列寧啊都喺度踎過嘅。 列寧嘅住宅仲喺 喺蘇黎世有個住宅。咁啊，我最近咧就因為因為要去朝聖咧，我就睇翻列寧嗰傳記啦。原來嗰陣時真係好霉過我，三餐不繼同埋個老婆。 咁就喺瑞士住一個咁高指數嘅地方咧，佢都好困乏。但係困乏得嚟咧，佢都去呢度咧，就係踎下。咁踎下嘅時候咧，咁咧就原來咧，我哋最景仰嘅呢個，我今日原本應該著嗰件衫嚟嘅，就係 James Joyce 咧寫呢個 Ulysses 嘅時候咧，又喺嗰度踎過。咁傳說有可能咧，就幾個人咧就撞過埋一齊。咁有一個好著名嘅劇作家咧 ，Stoppard 啊，就以呢個做題材咧。就寫過一個劇嘅《Travesty》，咁咧就有人自稱咧，就呢個達達主義嗰、那個即係領導人咧，就話佢同阿列寧喺呢度捉過棋。咁呢啲咧，即、就、係、是、一間歷史嘅一間教育室咧，就 傳奇啊，直情 傳奇嚇 嚇， 即係可以 日視， 可以喺呢度咧，到嗱佢擺曬啲相出嚟㗎啦， 吹一輪啊，吹水吹一輪， 吹一輪啊，咁所以我去嗰陣時候咧，我就會去呢度咧朝聖啦嚇。 我提醒你一樣嘢啦嚇，你因為我租泥世去過兩次，咁你就大家以為咧租泥世好多瑞士人好多手錶鋪嘛， 唔係對 唔住啊，朱古力鋪有好多賣朱古力啊，大街咧就冇乜餐廳同埋啲 coffee shop 嘅，橫街先有。 係啊， 橫街先有。如果你食嘢咧，就要轉入橫街啊嘛，細啲嘅地方。 都冇所謂啦，係我對呢、這個即係鬼佬啲食嘢，我都係除咗意大利之外，我都冇乜信心嘅啫。 我話俾你聽啊，即係你要醫肚噶，醫肚就 是、我知，買個麵包咪算咯，係 嗱嗱，你識買得㗎、啊。 我知嗱，呢度咧佢就列咗個名出嚟啊。Steven Spike， 咁咧就呢個前一排咧嗰個英國導，我唔記得係英國導演啦 ，Wes Anderson 咧、有套戲嗰、那個講個酒店，其實就講佢噶。 Wes Anderson 嗰部電影就布達佩斯大酒店。 係啊係啊係啊，係講佢噶，佢係講佢噶。咁咧跟住有 Carl Kloss 啦，就好著名嘅啦，奧地利啦，呢、這個就啊呢、這個犀利啦 ，William Somerset Maugham，維馬克西線無戰士。仲有 Klaus Mann， 即是 Thomas Mann 的細佬。咁跟住咧 ，Irish Offer James Joyce 五年喺蘇黎世。咁同埋咧就喺嗰度踎咗好多個鐘頭咁樣，係咪？啊，呢、這個就係1911年啦，即係超過100年嘅啦嚇。咁跟住咧就好多啦。嗱，最呢度即係你講咧，頭先我哋講達達主義個咧 ，Tristan Sara 啦 ，Hugo Ball 啦，咁呢啲全部係達達主義嘅大將嚟嘅嚇。咁甚至咧就愛因斯坦咧都喺嗰度咧蒲過啦。咁呢度講啦，墨索里尼都喺度。剛當其時佢就唔係法西斯主義，佢係無政府主義。列寧、托洛斯基，咁我就即係嘗試揾翻阿列寧喺邊張凳度坐過啊。OK 嚇，咁咧呢啲係朝聖團啦。OK 嚇，咁就除咗呢個教會室之外咧，咁我仲希望佢去呢、這個靠用嗰、那個 心理學家 嚇，啊心理學家個 institute 啦嚇，到而家仲存在嘅嚇。咁呢度有講明咧，就 birthplace of 達達二十啦嚇。咁阿武叔，你即係對蘇黎世有咩建議啊？ 帶到女去啦， 帶到錢去，呢、這個就必然啦，貴到貴到無倫，貴到無倫。 咁你咪去揾啲最平嘅地方食嘢咯。 梗係啦嚇。 咁佢有 食麵包算數㗎啦。 我提你一樣嘢，有啲好都有啲嘢食嘅。佢有啲賣快餐店嗰啲咧，都有壽司食嘅。 哦。 有壽司食嘅，咁你買一盒牛壽司，咁、就拎咗喺路邊嘅。張凳度坐度，張台度食咁樣，即係佢買出嚟食嘅咁樣。 得啦，得啦。 咁你買杯有杯水咁樣，有個有盒壽司咁就好正啊！因為你食嘅正麵包啃死你。咁另外咧，佢一定要你搞掂嗰、那個搭車證，因為咧佢公共交通工具咧就冇人買飛嘅。咁佢全世界人都怎跳上去嘅，坐咩車都跳上去嘅。咁你乜都冇走上去咧，就麻煩啲人嚟查你，唔好意思。所以你搞張證啦，因為佢冇人買飛嘅，亦都你都唔識去買。就算有個地方有個機啊，俾你買機買票咧，你都唔識買，睇到眼都花埋，所以你都唔識買。咁啊，係人跳上去，咁你又跳上去。搭車咩車都唔使錢嘅，咩都車咯。咁但係啲人咧。 他查你啫，查你就要揾張證俾佢睇嘅。所以你去之前一定要搞一個、叫做交通證、旅遊證。咁通常佢有五日、十日噶，即係一個禮拜啊。咁你證，咁你搞掂佢。搭車、搭船、搭火車、搭地下鐵，上纜車都係靠一張證嘅。咁你又不停咧，就不停搭車。搭坐都唔緊要，搭翻轉頭啫嘛，當行街啫嘛。所以咧，你就唔使任何旅遊節目噶啦。總之你走張架車度就得啦。 嗱 ，OK， 嗱呢個明白啦。咁呢本書咧，我就介紹俾大家啦。呢、這個就是、叫《Grand Literary Cafes of Europe》。就喺16世紀嘅時候咧，歐洲已經有呢啲咁樣噶啦。咁遍佈幾個大城市啦，有奧地利啦、捷克啦、丹麥啦、巴黎啦、德國啦、匈牙利啦、意大利啦，啊。 呢啲書咧就中文有好多本噶啦，就有咖啡室同埋有書店，有書店同咖啡室咁樣，咁就呢啲都可以參考一下，如果你中意嘅話，咁就蘇黎世咧，我又提議你啊啲地方，你留意一樣嘢咧，就去嗰啲而家佢都好興啊，將啲工廠區咧改為餐廳， 活化即係好似香港 咁，咁樣都有呢啲咁嘅區嘅，咁亦都入到去好過癮嘅，入到去好似。你唔知嗰下雜貨鋪還要 coffee shop 同埋單車鋪，乜都擺啲大雜嚟，即係咁樣垃圾雜咁樣，但好有趣。因為呢啲餐廳已經有趣，即係屌佢又屌佢做單，佢又做單車鋪，又賣雜貨，又賣零食，又賣生活用品，但又有 coffee shop 又係餐廳，咁樣玩法真係好得意。所以咧，你就去下呢啲，去下啲，去下啲，去下啲，嗰啲活化區度睇下，即係啲工廠活化區度睇下咁樣。 但係行程相當之緊湊啦，所以就未必即係周圍行到啦。 咁你 check 到搭車嘅啫嘛，15分鐘、20分鐘去到啊，因為都表咗個區咁解啊嘛，你知道個區值得行咁解啫嘛，佢有好多啲活化㗎就係。佢一樣喺，譬如話喺個天橋底度咧，即係行人路下面咧，就係做一個活化區咁樣。通常又係咁樣利用啲天橋啊，即係冇用嘅建築物咧，就做嗰啲就有趣嘅文。 但我唔知啦，即係譬如話，你話譬如類似喺100年前嗰啲咁嘅表演咧，我諗而家今日蘇黎世就冇噶啦。 但係呢間冇啊， 但係都要去嗰度即係憑吊下咯。好啦，咁跟住咧就去意大利啦。咁去意大利咧就去邊度咧？去佛羅倫斯。咁但係去佛羅倫斯之前，我想問有本書啦，意大利火腿啊，點樣好唔好食咧？ 意大利最有名係火腿啦，嗰啲就係嗰啲個 Parma ham 啦。Parma ham 咧就Parma 咧係地方名嚟嘅，咁而家咧就個地方話出 Parma ham， 其實係全部都係假嘅，咁就只有意大利出嗰啲真正嘅 Parma ham。咁佢點樣睇到咧？佢個火腿度咧有個印喎，唔係吸落去喎，壓落去喎，壓個皇冠頭喎，皇冠嘅印喺度喎。咁嗰啲火腿咧。就叫 Parma ham， 咁嗰個火腿咧，嗰啲就有啲質素啊。 咁啊，但香港你有食㗎？ 有，咁有，俾錢咪有食啦。咁樣就意大利 又 意大利就好容易一餐嘅，好快樂嘅一餐嘅。咁你午餐嘅時候咧，切幾片嗰啲火腿啊嘛。 加塊麵包算數啦。 整塊麵包，咁啊有啲芝士滲落，有啲靚芝士咁樣，咁就嗱有一樣嘢要知道咧。即系冇人讲嘅，冇人讲又唔知噶啦。就系火腿同埋 ham 啦，咁啊火腿同埋芝士咧，都有讲呢个 aging 嘅，即系成熟期啊，即系储存个风干期啊。即系佢吊喺个火腿度咧，要吊几个月。 咁以前我哋都系噶，以前我细个嗰时候都企都兴噶。譬如我喺廁所見過隻金華火腿擺咗喺度啦，廁所係廁所嚟嘅， 佢吊喺度。當然佢吊嘅地方當然唔係你吊嘅廁所啦，佢有一個即係啲 warehouse 專係咩啊？咁樣佢有季節咁樣啊，即係譬如吊18個月、20個月咁樣啊，吊不同吊不同時間咧，佢不同做不同嘅嘢。譬如話打開個窗啊，有陣時又閂埋個窗啊，有陣時又風乾佢，有陣 有陣時吹下佢啊，有陣時又唔吹啊。咁呢啲係講技巧，吊係講技巧喎、即係吊個火腿啦。即係個火腿當然本身就要靚啦。喺吊嘅過程咧，其實咧係一種嗰、那個係個 process 嚟嘅。呢樣嘢冇人知啊，我都唔知道原來係有講技巧嘅。芝士亦都係芝士做咗出嚟咧，又要擺喺度嘅。唔即刻食嘅，又係擺嘅時候咧，就係、是、擺某一個係15个月啊、18个月啊、24个月、22个月啊咁樣。 又即係同你葡萄酒一樣咯，係、嘛？ 擺咁樣。咁葡萄酒嘅擺法唔同呢個擺法。 梗係啦，梗係啦，兩樣都唔同，一個飲品，一個食品。 因為酒咧就是、封死咗啊，另一種擺法。啊，有啲就唔係封嘅，有啲係喺個桶度封嘅，喺桶度封。咁就都係講都係同一道理啦，即係酒又要擺，火腿又要擺，芝士又要擺。咁呢啲嘢咧就係佢哋食到津津有味，你又我哋而家唔識啦，係嘛？你一食就算啦，咁樣攣落口咁樣。但係即係佢哋又咁解咁有研究咧，就因為佢哋覺得嗰樣嘢喺裏邊。 唔係嘅，呢個味蕾係要訓練嘅，即係而家香港就有一個好大鑊嘅問題啦。即係我見譬如大家食麥當勞咁樣。其實你將你的未來俾一啲嘢呃咗你， 梗係啦！ 你長期呃咧，你就以為嗰啲係真嘢嚟嘅。 佢麥當勞嗰啲鋪頭咧，嗰啲佢用千萬嘅方法計算到你嘅利係點樣，佢控制呢條利咁樣，你永遠 個未來， 你受佢影響之後咧，永遠翻唔到身啊！ 係啊，所以即係 所以細路仔咧，細路仔咧， 千祈唔好俾佢食麥當勞， 千祈唔好食麥當勞，因為咧佢已經控制咗細路仔嘅時候咧，你改唔甩嘅，好難改甩嘅，因為你。最小的細路仔已經吃了呢樣嘢之後咧，你好難改，咁你又笨啦，人際就佢控制。 係啊，咁所以即係而家啲家不過冇噶啦，我哋雖然咁講嘅，但係我自己親眼見過啲而家啲即係家長都帶啲細路仔，佢自己又 enjoy 啲細路仔 enjoy。咁你久而久之一個惡性循環嚟咯。 咁你有啲人咧自細飲可樂咪中毒咯， 中毒咯， 中毒咪即係你走唔甩㗎。 係啊， 佢飲慣呢樣嘢啊嘛。咁你咪俾佢控制你。 所以喺歐洲咧，佢哋特別喺意大利咧，佢哋抗拒麥當勞嘅，即係搞到一個政治事件嚟。 梗係抗拒啦。 啊，不過呢度就要一個即係大家都唔係咁中意睇嘅新聞，咁啊介紹俾大家啦。佢話咧，嗱下邊我就唔拉落去啦。咁呢個講咧就係做火腿嘅時候咧，啲豬好慘啊。OK， 佢咁樣嘅豬咧，就火腿嘅豬咧，就通常係某一個月年份，即係做咗養幾多咧，就做只豬。你話幾多個月？咁我唔知道幾多個，唔記得咗，講咗俾聽，我唔知道。跟住咧，做咗只豬之後，做咗只火腿之後咧，都未得嘅話，就係要技巧，就係之後嘅功夫啊。就是吊嗰段時間啦，同埋儲存嗰段時間啦，喂，都係 process 嚟喎，未完成喎，即係嗰個技巧就喺後邊嗰部分啦，即係要15个月、18个月、20个月、24个月嗰樣嘢嗰樣嘢，芝士亦都係 呢度要提一提咧，就我自己有朋友咧，就前一兩年佢過年嗰時候咧就整咗扎火腿翻嚟啊，我唔記得有冇去西班牙嘅，仲係送禮 啊嚇。咁樣，因為你我哋唔識欣賞咧，變成係食唔出嗰樣嘢喺邊度啊？佢哋又當係食得出啦嚇、所以佢哋食一餐飯咧，仍係鋪幾塊火腿啊，鋪幾塊芝士咧，已經覺得好好味。喂，因為佢裏邊有好多學問啊嘛，佢欣賞得到啊嘛，佢咪覺得好 enjoy 嗰餐飯啦，好簡單嘅，整杯酒，配下火腿啊。整個幾片整即係 芝士 火腿啊咁樣，咁啊慢慢嗒咁就一餐噶啦。喂，咁佢就快樂一餐，咁樣咁加。 咁入做人啊，使乜咁多嘢喎？即係你， 但佢真係快樂、啊。 我知咁啊，唔係而家你香港有個好大嘅錯覺，你就係覺得食鮑魚食魚翅你先至即係滿足到，其實就唔係嘅。 嗱，我另外再講關於食嗰樣嘢啊，我最近一學咗呢樣嘢，真係先知道就係睇展覽先知道。即係法國嘅大即係廚師協會嚟香港辦亞洲區嘅廚師比賽啊，廚師比賽。我今晚會鋪啲相出嚟俾大家睇。你點樣比？原來知唔知點比？佢個名啊叫做 Young Talent， 即係唔係用大廚個名嚟做比賽嘅，因為大廚啲人就唔會參加比賽。 梗係啦， 但係帶個頭馬，個頭馬叫 Young Talent， 即係每個廚師咧就帶個 僆， 係個頭馬嚟啊！咩僆啊？ 個頭馬下面有成隊人啦，即係你參加比賽我見到一隊人啦，八九個人，起碼八九個，然後個大老闆即係大柱嗰個人帶住佢嚟嘅，喂，擔支國旗嚟嘅喎，大佬唔係講笑喎， 參賽 啊，參賽，好啦，點樣比賽咧？嚟香港比賽咧，就大概十幾廿個國家度嘅，好多國家嚟。咁樣咧就喺兩三日之內比賽，咁點樣比咧？比嘅時候咧，原來咧就唔係一齊煮嘅，因為冇可能冇咁嘅環境俾佢十幾廿個國家嘅廚師一齊煮餸，冇可能。兩個兩個或三個一齊煮咁樣，點樣煮咧？編好曬時間，由朝到晚編好曬時間，煮兩日嘅。咁樣咧就譬如話有呢三隊編咗一點鐘開賽出賽咁樣，咁樣佢哋預先整好曬啲嘢，準備好曬，好啦，一到一點鐘，啷啷鐘，大家埋位做啊！一埋位做啊，有十個人企喺旁邊啊，有十個人咧就是、大廚嚟嘅，最高 睇住你點整。 輪流兜圈一路巡啊，巡，然後個個人咧揸住本簿，揸住一個板咁樣，借字不停咁比分，煮咁耐比咁耐，比分，輪流咁樣睇，佢哋圍十個人圍住嗰組人，嗰三組人啦，輪流睇，裝下你點樣做啊，睇下你點樣啊嘛，定對人咁合作點樣啊？好啦，當夠鐘。然後呢碟嘢 ready 送咗俾啲嗰啲評判去試味食啫，好啦，咁樣先得出個結果出嚟，然後計分邊個？ 咁啊呢套咪直情係食神咯嚇，周星馳嗰套。 我先話俾大家聽，原來咁樣比賽嘅，比賽分數咧係由撳鐘嗰分鐘開始計，到結束，然後結束到試味嗰個過程，即係話咧，最簡單講一句，我最重要嘅 point， 一個廚師成與敗咧，唔係喺嗰個分數咧，唔係喺嗰碟餸個味道嗰度，嗰個味道其實只一個分數，其中一個分數，佢由 成個過程 一點鐘撳鐘開始到一點半。嗰、那個過程咧，有好多分數喺裏邊嘅啦，然後計咗個分總分出嚟，啲試味咧其中一個環節，但我唔知嗰個環節佔幾多比聲啦，但都係佔一個環節啫，咁解證明一樣嘢咧，廚師咧就唔係話好食定唔好食之分，唔係咁樣，廚師原來唔係咁睇嘅，喂好食就係、是、咁，如果好食就淨係計。最後尾嗰分數得啦，梗唔係啊！原來由撳鐘開始計到結尾為止啊，嗰個分數原來一直有分數比啊。 咁呢啲過程可以拍到戲咯， 拍到戲， 可以拍到戲。 咁我已經知道咧，原來我哋食嘢咧就唔係食淨係碟擺落口嗰剎那嘅嘢，唔係。我問過一個食評家啦，佢咁我先講個身份先啦。佢又 base 喺香港嘅，鬼佬嚟嘅，可能係英國人嚟嘅。咁樣佢個工作咪做咩咧？就係、是、寫稿，就係、是、寫咩嘅 CNN 同埋 BBC。 哦，冇可能，我哋都將佢嗰啲稿 share 過嘅。 咁樣 佢因為前幾個月我咪貼過一個，就係香港唔知十個或者二十個最好食嘅地方啊嘛。 咁樣佢咧，佢俾張卡片俾我，佢就寫住個印個 CNN 古美當然古美 writer 啦，之類佢寫好多嘢嘅各種嘢咧，寫食其中一種。咁因為你淨係一個作家，淨係寫食嘅啫，你即係我不甩啦。 唔係㗎，有咁嘅級數㗎，有 㗎，即係乜都寫，撳住 CNN 同 BBC 咁樣，咁樣佢又有份投票咧，就選世界餐廳嘅。咁樣佢咧就負責有啲區份，就是、香港區、曼谷同埋另外一個 可能馬尼拉之類的、嗯、我唔係 吉隆坡啦，你 之類啊，即係有三四個國家，即係三四個城市係佢負責， 嗯、 即係佢有份投票，當然唔係佢一個人投票啦，好難投票啦。咁、啊啊、負責呢幾個區咧，就係佢投份投票嘅。咁、 嗯、 我問佢一個問題，我話你點樣判斷一個嗰樣嘢好啊？點樣俾分啊？點樣？咁佢話我聽啦，大致上嚇，佢以食。好味咧就是、最重要嘅、 嗯， 即係大概佔60%， 嗯、 佔分60%。另外70%咧就計其他嘢啦。點、 嗯、 樣計咧？ 氣氛啦、啊，裝修啦、 啊，唔、係 服務啦、 啊，唔係呢啲嘢，呢係平間餐廳啫，佢平食嘅。當然我要舉就餐廳都計埋呢啲。佢、 嗯、 主要計一碟餸咧，就計佢個文化嘅背景意義，同埋佢做法。 哦 做法意思咩意思呢人人都咁做，你點樣做就睇你個有冇創意， 嗯、 有冇 character， 有冇性格，最緊要、嗯、有冇性格，有冇性格。 咁月餅又有性格啦。 譬如好簡單，嗱你食過一千碟嗰、那個海南雞飯啦，食過一千碟啊，要食過一千碟叉燒飯啦，食過一千碗叉燒飯啦，食過一千碟呢個肉絲炒麵啦。 嗯 你食過一千碟，你就識得分邊碟有性格，邊碟冇性格。邊碟有代表個廚師，邊碟冇代表個廚師。邊碟有文化，邊碟冇文化。 嗯、 即係佢睇呢啲嘢。佢睇呢啲嘢，佢好唔好食咧？係佔60%，即係好食嘅60%。當然佢定話要佔多分數啲，其他啲嘢係睇其他。 嗯、 有40%咧，有幾睇其他。你個叉燒飯。有些人說你的叉燒飯是西班牙黑毛豬燒出來的，他就質疑下你燒成怎樣，是不是 這個怎麼說， 影響文化這些東西裡面， 以前的容記就有這種 character 咯，他 就看這些、啊、他不是看你要看材料，但也是看材料，也是看你材料的文化亂這樣用浪費，即是他那個廚，即是那個人呢，譬如說他吃叉燒飯，吃了1000碗叉燒飯的時候呢，佢知道你碗叉燒飯咧，用西班牙黑毛豬做嘅。 你唔好講去到話，即係嗰啲叉燒肉啦，你就係碗飯本身啦，白飯本身已經。 都要 啫。唉， 咁樣佢睇呢碟飯咧，睇呢個飯質，佢可以質出嚟嘅飯㗎。 飯梗係有飯嘅唔同嘅質感啦。 跟住睇呢個，即係話燒成點樣？點樣燒？落咩料？佢睇呢啲嘢啊嘛，睇性格，睇你嘅 character 有冇。是不是昂居啊嘛？我話你好簡單，你黑毛豬係雪藏啊！ 嗯，冇意思啦， 冇意思啦，即刻踢爆你啦！人哋啲比分就咁樣比分噶嘛。 但係呢個亦都你個味覺本身咧，要即係好敏感啦。 所以 我又識有啲人真係食到嘅，我自己食唔到。 我聽到嗰個人咁教我話比分咁樣比分嘅時候咧，我即刻醒目，我即刻大悟啊、 嗯！ 我以後食嘢都要諗下呢樣嘢。 係。 比分不是比六好吃就佔齋，對不住 是啦， 佔60%。 這個你可以直接挑戰這個 Open Rice 啊，沒錯，你真的，哎呀，現在的人吃嘢咁啊，嗱呢個就好戇居嘅，譬如話咧，邊個某某間即係餐廳咁樣或者食肆。影响某某食评的、 啊、 喂大佬那条友嚟到、 啊、 你梗系储备好食啦，佢梗系要无名无姓咁行埋你先知道你即系嗰个 即系咁样，但系佢讲啲嘢咧， 嗯， 其实香港者食经系全世界最容易嘅、 啊， 你只话好食就得，用两个字得噶啦，好食噶嘛， 啊，抵食， 抵食好食，喂大佬，人哋唔系咁睇嘅，大佬六你好食都系占60%，仲有40%你未讲俾我听啊嘛。嗱，你啲高手就系而家人哋可以投票嘅、嗯，世界偷餐厅全佢可以投票。 咁、嗯、我哋都有少少可惜嘅，即系好多年前我同阿满叔啊，同阿朱文俊都做过饮食节目嘅。咁、嗯、当其时我哋都去过好多。 朱文俊咧就好嘢啦，佢唔系就系好食咁简单嘅，我都我40% 出嚟嘅大佬，我哋讲60%，你讲嗰40%啫。 咁大家唔同岗位嘛。好啦，我哋第一节结束，我哋第二节翻嚟咧再讲其他嘅文化嘅消息啊。